魔法上的另外一种声音叫做实质平等，单纯只是法律去做出差别对待，有时候其实是不够的。好，在社会上本来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好，那要如何去矫正这些社会既有的不公平现象呢？就得非得透过法律积极介入不可。好，那这个实质平等的这一派的学者哈，他们去深刻的反省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啊？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形式民主这样的概念。你说什么是形式民主？就是各位常这个各位很熟悉的叫一人一票，票票等级，所谓的形式的民主啊，所谓的民主原则啊，一人一票，票票等级。你说这个一人一票，票票等级哪里不对？好，那因为你一人一票，票票等级，在国会里面谁多数？好，这个多数族群，就是等于说，这个弱势族群在国会里面毕竟就是少数嘛，所以你一人一票的结果呢，这些少数族群、弱势的团体呢，总是败下阵来嘛。好，那相关的法律呢，总是对他们是保障不周。好，这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形式非常形式的民主的概念，得到的一个结论。那又例如说，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这个市场经济呢，采取所谓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立场，因为采取了资本主义的这样的市场经济，导致什么？导致这个什么？大者恒大，这个那弱者恒弱。好，在资本主义底下呢，有所谓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好，那透过这个大量资本累积的那些财富呢，变成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好，那也因此呢会导致什么？导致说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就越来越激烈。好，那所以这一派的学者就跟你讲说，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形式民主这样的概念，以及我们选择了资本主义这样的结构，才导致社会上长期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那要如何矫正这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必须要透过法律积极的介入不可。法律必须要积极的介入。这个法律的积极介入呢，指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有写过的，就是所谓的反歧视法的立法。他认为说，其实立法者呢，这个不单纯只是在法律上规范平等，更是要求立法者必须要去制定一些反歧视的法规。这个反歧视法本身是要去针对那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社会上一些强势族群。这些强势族群一旦有去歧视弱势族群的话呢，反歧视法本身是可以去针对那些强势族群呢来加以制裁的。那透过这样的制裁性的规定，才能够来矫正社会上长久的不公平现象。可以懂这个概念。好，那这个整理呢是在你的讲义的第36页的最下面这一段，你打勾。好，这一段你把它打勾。36页的最下面这一段，直言之，弱这个主流跟弱势的区别，其实正是法律促成的结果。就是说，法律其实一点都不中立，因为法律的立法者立法的委员都是多数。等于是强势族群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嘛，所以他认为说呢，其实法律本身它不是一个中立的这样的规定。好，那他跟你讲说呢，他说所谓的弱者呢，其实是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的弱者，那游戏规则呢是法律体系所创设或者所背书等等的，你回去整理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跟你讨论所谓的实质平等的要求。好，那透过这样的概念你有了之后呢，我们来检讨一些考题。来，请同学你看一下40页这个96年政大的一个考题。好，这个考题就是一个时事题。好，这个前几年呢，好，有一个照顾艾滋病患者的一个机构叫关爱之家。好，那他们呢在这个在某个社区，好，那被这些社区的管委会呢这个有一些歧视的言语跟歧视的行为。好，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关爱之家呢是一个照顾艾滋病患者的机构。40页，那已经寻觅了 B 大厦某个单位为居所。好， 并且跟该单位所有的人订立租赁契约。好，但是在进驻之前呢、啊、B 大厦的住户得知消息极为恐慌，好，所以火速订定规约，好，决议呢，好，禁止 A 机构来进驻。好，当时就是管委会呢赶快透过一个决议呢，好，来禁止关爱之家的进驻。好，那关爱之家跟卫生局官员呢苦口婆心的到这个 B 大厦的社区去说明，就是艾滋病的病毒并不会在生活当中任意感染，更不会藉由空气传染，可以吗？所以大家应该有些尝试。所以难道艾滋病真的不会感染吗？跟他接触，啊，跟他拥抱，啊，那都没有任何感染的问题吗？只有一种可能，啊，专家的说明是，当你一次喝下1000cc 的艾滋病患者的口水，才有可能，那你就有可能吗？那我就不可能有这种情形，1000cc 呢？你哪里收集啊？我的意思是说，好，就是人家是这样讲，所以就大家就是等于说莫名的恐慌，就是一切都是无名嘛，就是当你看不懂，当你无法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大家就会恐惧，好，就是这样子。好，那他这样讲，他说B 大厦的这个多数住户呢，还是认为呢，他们有什么？有一个不受恐惧的自由。好，那况且在台湾社会呢，普遍对艾滋敌视的情况之下，收容 A 会使得房价下跌，损害财产价值。好，那还是依照这个，坚持依照这个决议。好，题目来了，他说哈，关爱之家就向法院去确认，请求确认这个规约抵触宪法的平等权跟生存权。好，以及这个后天免疫症房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的规定是无效。好，那请问 A 的讲法有没有理由？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同学你先看一下一个法条，哪个法条？在你的37页下面有一个条文，37页下面。好，他怎么讲？他说感染人类免疫缺乏，这61条，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及合法权益应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视，拒绝其就学、就医、就业，或者给予其他不公平的待遇。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反歧视法，对吗？像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一种反歧视法的规定。好，那这个题目该怎么回答？我们帮你做好一个拟答。你答上刚开始呢，还是一样，好，去讨论到底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国家行为存在？那其实没有，因为这个题目是什么？这个题目是这个住户呢，透过规约的方式来限制艾滋病患者来进驻嘛。就其实题目找不到任何的国家行为。那没有国家行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私人间基本权的冲突。好，所以我们跟你讲到说，那其实本案呢是属于所谓的基本权冲突的问题的。好，你当然也可以去写什么，写这个基本权的第三人效力的讨论也可以。好，只要是跟基本权冲突有关的，啊，第一种写法是去写基本权的第三人效力那一套理论。第二种写法，好，你就去看这个基本权冲突该如何解决。啊，这个我们刚刚都跟你讲过了。我们说基本权冲突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原则是立法优先。好，然后怎么样？然后司法其次。司法次之，我们先去看有没有现行法律加以规范，啊，有的话就依照现行法律。那如果有法律的话，再透过这个司法违宪审查呢，啊，来去检验，啊，司法违宪审查透过比例原则来加以检验，到底这个立法的优先的这个立法呢，会不会过度的保障了某一种基本权，而忽略了另外一种基本权？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第二点，好，去谈基本权冲突的议题。那本案当中哪两种基本权发生冲突啊？就住户来讲，他有所谓的不受恐惧的自由，啊，题目这样提示你。那就艾滋病患者来讲呢，他有平等权跟生存权的保障，可以吗？好，那今天有没有相关的法律在就这两种基本权冲突的时候加以规范呢？就是哪一个？那个反歧视法。就是他提目这个法规啊，是不是提目这个法规？好，就是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6之1条啊，可以吗？好，那这个法律本身 这个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立法者的一个价值决定嘛。好，在这个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六之一条里面呢，好，它这样的反歧视法，它的规范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反歧视法的立法呢，来加强对这些艾滋病患者的权益保障。好，所以这个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立法的一个价值决定，这个反歧视法。所以这个反歧视法在天平的两端是比较站在哪一块？是比较站在艾滋病患者的权益这样的保障。好，就是比较这个反歧视法是比较倾向于保障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嘛，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要去检验。好，这个法律你提出来之后要去检验，在这个比例原则的审查之下，到底这个反歧视法的立法会不会太过度的保障了艾滋病患者，而忽略了其他住户的权益？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检验呢，你就可以去谈什么？你就可以去谈说，在平等权的探讨上呢，有所谓的形式平等，这边就写过了，有形式平等跟所谓的实质平等两种立场。那我会建议同学你去谈美国法的这个概念，美国法这个概念，美国法上的平等的概念呢，有形式平等跟实质平等。那这个反歧视法本身就是一种实质平等的展现，可以吗？所以我们这边整理一段话，我跟你讲说呢，这个反歧视法到底有没有违宪？他说，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其实并非中立，宪法上的基本权其实是为了保障少数而加以规范的、加以设计的。所以反歧视法的立法，正是借由国家的力量来干预私人契约，那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一种界面。所以我们认为说，基于实质平等的要求呢，这样的反歧视法本身，至少在目前现状底下呢，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借由这个实质平等的内涵呢，来证立这个细针反歧视法的合宪性，了解吗？好，那以上是一个考题跟同学分析的地方。所以最后的结论呢，我们是认为说呢，那还是应该要尽可能让这些艾滋病患者有他们的权益可以主张。这是这个考题你可以有的写法。好，那另外有一个考题是什么？另外有一个考题是41页，去年台大法研所考的一个题目，我们看一下。台大法研所出这个题目，应该是黄章宇老师出的。那黄老师出这个题目呢，他其实是要同学去探讨一下所谓的这个歧视，所谓的歧视的概念，什么叫歧视？好，那首先呢，他跟你这题目好长啊，那他有 A、B、C 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呢，我们先看一下啊，先看一下最下面他问什么？倒数第三行问题，他说，请你从宪法观点来分析，入出国移民法62条所定的歧视行为的意涵，并且分析 A、B、C 三个人是否构成上述法律所称的歧视行为，你的意见为何？好，那这个入出国移民法62条怎么规定？我们看一下，他说，任何人不得以国籍、种族、肤色、阶级、出生地等因素，对居住于台湾地区的人民为歧视的行为，这也是一种什么反歧视法，了解吗？就通过法律积极的介入，社会上不可以有任何人有去歧视他人，因为种族、因为国籍、因为出生地来加以歧视。如果你有去歧视他人的话呢，81条可以通知主管机关。那严重的话呢，可以进行裁罚，可以吗？他要你去检讨一下这样的反歧视法本身，它的合宪性审查。那还是一样去谈什么？谈你讲义的40页。这个反歧视法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实质平等的展现。所以一般我们会肯认，在现阶段呢，反歧视法通常会采取一个合宪的结论，了解吗？就现行实务上的一些反歧视法，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个和谐的态度，因为它的确是一种实质平等的展现，可以迅速的来矫正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义的现象。好，那这个题目还问你说，那到底这个 A、B、C 三个人的行为算不算是歧视？他有没有去歧视到他人？好，那 这个针对所谓的歧视哈，这个黄老师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歧视呢，其实是有定义的。什么叫歧视？所谓的歧视哈，有两类，这稍微整理一下啊。第一种情况呢，就说你如果针对，啊，我们这样讲，如果你是针对以下的群体。针对以下的群体，如果你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的话，针对以下的群体的一种敌视或者偏见，针对以下群体的敌意或者是偏见，那黄老师都认为呢，这该当所谓的歧视。好，那哪些群体的对他们的敌意或者是偏见呢？首先第一块哈，是所谓的。如果这一类群体是非人力所得控制的生理缺陷，他们有一些生理上的缺陷，但是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呢，不是透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呢可以去改变的。非人力所得控制的生理上缺陷，非人力所得控制的生理上缺陷啊，像。例如说，身心障碍，或者是像一些色盲的这些，像我们大法官待会会谈他一号解释跟色盲有关啊，那个也不是生这个透过人力可以来加以控制的，就天生就是这样子嘛，啊，非人力所得控制的生理上的这种缺陷，好，这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你敌视的对象呢，是属于一些政治结构。在政治结构上呢的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政治结构上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在国会殿堂很难有发声的管道，在国会殿堂难有发声的管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外籍新娘、少数族群、艾滋病患者等等等，在国会殿堂难有发声的管道，很难透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好，那如果是对这两类的人有一些偏见或者敌意的话呢，那这个才算是所谓的歧视，可以吗？所以歧视有它的定义的。好，那这个理解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B、C 这三个人哈，讲了什么话。首先呢，他说哈，这个本国人 A 啊，因为他的女儿呢啊没办法进到第一志愿去就读，于是在其本人的部落格当中啊，公开发表一个聪明的悲哀的文章。好，那 A 在文中就认为说，政府呢给原住民入学加分，以致许多比较聪明的汉人无法就读第一志愿，又说我们早就已经把你们当作人看啦。好，那为什么要把他们当这么优待呢？看他。黄老师就是这样，就是给他嘲讽，没意思。那他说，基因不同就是不同啊，笨的人不应该霸占聪明人的机会啊。好，那请问同学，第一个讲法本身有没有歧视？第一个有没有歧视啊？他是对谁讲？他是讲谁不对啊？他是就 A 是汉人嘛，那讲什么？原住民嘛，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有啊，对不对？就是在政治结构上处于弱势啊，了解吗？所以 A 的这个讲法本身呢，等于是汉人在言语上呢有一些对原住民的一些敌意跟偏见。好，那的确就是该当什么？该当所谓的歧视的定义啊，可以吗？好，那现在是因为只谈到平等权这一块，等到你谈完了这个言论自由之后，你会知道说这个题目呢还可以从言论自由切入。因为这个其实有一些涉及到一些仇恨性言论这样的这种言论自由。好，那这个是 A。 好，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只是去谈说有没有歧视，那 A 的确是有歧视。好，那 B 呢？ B 怎么讲？好，另外一个原住民 B 因为不满八八水灾，好，政府对纳马下乡，好，假仙乡啊，好长哦。那这些灾后的救济呢？好，这个 等等，好，那也在本人的部落格中呢，大力抨击政府救灾无能，好，开始讲的，400年来汉人都在这个土地上啊，那除了抢夺欺骗之外，还是抢夺欺骗，好，那过去是高压威权统治，现在则是无能滥权统治，好，那如果汉人都是笨蛋的话，那就让我们原住民自治吧，那这个是怎么样子啊？有没有歧视啊？是原住民讲什么？讲说要自治啊，那跟汉人争取权利啊，那这有没有歧视啊？没有啊，哪有什么歧视？有什么歧视吗？汉人又不是这两类，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 B 就怎样 ？B 就 OK 啊 ，B 就没有歧视啊，对不对 ？C 就有点争议了，我们看一下 C。假设又有本国人 C 哈，因为反对台美牛肉协议哈，因此在其经营的餐厅门口贴出本餐厅不提供有毒的美国牛肉，低级的美国人入内消费的话，要加收50%的消毒费。好，那这个 C 的这个讲法本身呢，有没有歧视啊？他是讲对谁讲啊？对美国人讲，这其实就有争议的。为什么有争议？如果今天题目是设计成是一个，他去讲说，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一些，不要美国了，譬如说。像谁啊？一些外籍新娘的，或者说讲一些比较东南亚的国家啊，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好，那的确就可以去谈它是一个什么，在政治结构上处于弱势地位，外籍新娘啊，或者是一些这些外籍劳工啊，的确他们在我国的政治结构上是处于弱势的地位。那刚好这个题目是讲谁啊？讲美国人。美国人其实哈，对我们的国会的环境哈，或多或少呢，都有什么都有影响力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边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啦。我认为说你可以去讨论啦，就是说到底你认不认为说美国人他是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啦？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认为美国人是属于在我们的政治结构上啊，也是属于弱势地位的话，那答案就是一个歧视。就是一个歧视。那你如果是着眼于目前的现状呢？其实，美国其实，台湾的一些国会议员跟美国的一些关系还是保持着一些友好的关系。好，所以是不是真的？好，实际上在我国处于弱势地位呢？这其实都还很难讲。好，那如果你认为是的话，答案就是歧视。如果你认为什么不是，好不是的话，美国呢对我们的政治结构上呢还是有一些某程度的影响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就不是一个歧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这个你会变成是说，因为你就等于是因人而异啦，就是你看你对于美国人在我们的政治结构上，国会殿堂里面，你认为他们的地位强不强烈嘛？好，足不足以改变现状嘛？好，那会影响到你的答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黄老师出题，他其实都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说他心中会有，但是他不会因为你的答案跟他不一样，就可以打叉了。他不是那种人，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这么了解他哦，没有问题啊，他也是君子啊，好，你都帮他讲话没有？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考题，好，另外一个43页。1997年台大国发就跟你出了另外一个考题，好，这个就考66号解释。好，这个解释在谈什么？这个解释谈的是中央警大的招生简章。他在招生简章当中就排斥色盲的考生，好，不让色盲考生来念警大，可以吗？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都帮你整理好了。首先第一个哈，那它的区别标准为何？好，这个招生简章的区别标准就是色盲的有无嘛，对不对？有色盲的不能够念警大。好，那这个色盲本身呢是一个非人力所得控制的一个生理缺陷，可以吗？43页嘛，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本案所涉及的权利类型是什么？你怎么写一个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啊？这什么意思啊？好，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今天这个就读警察大学哈，这个受大学教育， 受大学教育到底算不算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宪法上的基本权，受大学教育可以吗？好，那我们首先先想一下哈，这个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条文在哪一条？好，有的规定是在宪法的21条，但是宪法的21条是谈什么？谈国民教育，有没有印象？国民教育，好，国民教育是宪法21条所保障，但是这个保障是保障几年啊？国民教育9年嘛，9年嘛，好，所以国民教育以外的其他的教育呢？好，那这个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到底我们宪法有没有保障高中、高职，甚至大学教育？好，那这些其他教育，其他这个人，如果人民要主张接受其他教育，高中、高职、大学教育，算不算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好，这本来在早年的大法官解释都有争议，好像563号解释，大法官就没有明白讲。好，但是呢，到了626号解释的时候，大法官呢讲得很清楚，他说其他教育呢放哪一条？放宪法22条，放宪法22条。但是放宪法22条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要做分类。他只有保障什么？只有保障说，如果今天这个学生进到大学来，我国家不会肆意的对学生做退学，啊，不得肆意退学。如果你进到大学来之后呢，我会保障这个学生呢不会任意的被学校给退学，啊，不得肆意退学。这的确是宪法22条加以保障。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进到这个大学里面来，你要依照宪法22条要请求国家给你念大学，请求入学。我跟你讲，这个不在22条的范畴之列，可以吗？所以大法官是讲说，我只有保障那些考得进来的学生，他不会任意的被学校给退学。但是还没有进来之前，好，那这个任何人呢都不得主张要跟国家请求要念大学。其实也不难嘛，现在不是说这十几分都可以考进来的，好，所以好像也不怎么难。但是在宪法的层次上呢，我们的保障范围呢不及于这个请求入学了。还没有进来之前啊，你没有这样的基本权，进来之后才有，这样来就有的意思吗？好，那因为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中央警大的招生，这个学生是还没有进到大学嘛，对不对？他还没有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就被排除在外啊，还没有进来就被排除在外啊。好，所以今天有没有宪法22条的问题啊？有没有受教权受到限制的问题啊？还没有，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今天学生还没有进到这个中央警大，他是在招生简章上就载明说涉盲考生不得念警大嘛，他不是说哦涉盲的警大学生要被退学，他不是这样讲，他是涉盲的考生都还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念警大啦，那你还没有进来之前你就不能够主张22条啦，进来之后才能够主张22条啦，了解吗？好，所以今天没有宪法22条的问题可以讨论，那大法官呢就跟你讲说，那充其量呢去谈什么？谈宪法159条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跟你讲哦，今天哦，即便本案差别待遇的权利类型，即便这个题目里面的权利类型哦不是基本权，可不可以从事违宪审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讲过啊，平等权本身就是一个基本权，好，所以它所涉及的权利类型不以宪法上基本权为限，它夹带的是一个法律上权利，夹带的是一个基本义务，都可以作为一个违宪审查的一个标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的考题里面那个差别待遇的权利类型，你写一写，发现不是7到22条的时候，你不用紧张，这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本来就不以基本权为限的，了解吗？好，好，那本案的审查标准呢？大法官采重度，啊，因为从他的用语来看，他有谈到所谓的手段跟目的要有实质关联性，啊，那目的要追求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好，好。那规范目的何在啊？为什么今天要限制这个学生啊，涉盲，这个涉盲考生不能够念警大？目的何在啊？我们看一下哈，他跟你讲说呢，因为这样是有助于警政素质的提升啊，啊，警察形象啊，执法威信可以维持啊，啊，因为警察的工作怎么样？他说常常要判断颜色嘛， 有吗？啊，他说因为犯罪人是要常要轮调啊，所以色盲者因此确有不适合担任警察的正当理由了，了解吗？啊，所以他认为说目的合宪，啊，目的打勾是合宪的意思，目的是合宪。那手段跟目的的关联性呢？大法官是这样讲哈，我国家的教育资源有限，警大是国家财政来通过国家的财力来支援的嘛，所以我国家集中教育资源啊，来培育这些要担任警察的学生呐，啊。那如果你是色盲的考生，你将来无法在这个警察的职位上呢，来担任这个警察职位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让你念警大了。好，所以他是这样想，所以他说，招生简章排除色盲的考生，目的是手段是因为什么？要集中教育资源，啊，集中有限教育资源来培育适合担任警察的学生呐，啊。好，所以他认为说手段跟目的具有什么实质关联性，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合宪，啊，626是一个合宪的解释，了解吗？好，这个解释学说上，像李慧中老师就有意见。好，李慧中老师就认为说呢，这个其实很怪哦。我念警大，难道真的是要担任警察吗？真的只有担任警察一职吗？没有啊。像譬如说什么？像譬如说我们有位大法官李正山老师啊，李正山大法官嘛，那他也是警大毕业的，啊，是不是？他警大毕业之后，他出国念书啦，啊，去德国拿博士回来啊。那后来去这个中正政大教书啊，他教完书之后呢，当大法官去了，那他可能怎么样？可能恐怕可以拿过枪都可能，我不知道啦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念警大本身未必一定担任警察嘛。啊，大法官你自己也讲啊，这个念警大本身，这也有可能是研究高深的警察学问呢，啊。好，那换句话说呢，第一个点是什么？你可以去谈的哈。就是说，今天这个就读警大本身，啊，就读警察大学，啊，未必从事警察的职务，就读警大，啊，有可能是未来要从事学术研究，就读警大未必从事警察的职务。未必是担任警察的职务，哦，那所以如果现在呢，就在这个招生简章上，哦，一味的排除这个色盲考生，那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我可能有色盲，但是我没有担任警察，那就没有差，是不是？我看书做研究有什么关系？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会跟你讲说呢，本案呢似乎是有过早，啊，哦，过早对这个色盲的考生的一个基本权的限制，怎么讲哦？他是这样讲，他说整个警大的一个流程是这样的：先招生，啊，招生之后再受训，受训之后再分发，对吧？先招生，再受训，再分发。好，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学生未来要担任警察，真的是不适合色盲考生来担任的话，你大可等到分发阶段再去做分流嘛，再去差别对待嘛，或者在受训阶段，啊，再去做差别对待嘛，啊，没有必要一刚开始就在什么，就在招生阶段就直接把色盲考生给排除在外了，而且嘛，如果你认为说色盲考生确有不适合担任警察的正当理由，大可等到受训或者分发阶段再去做差别对待，啊，其实没有必要一刚开始就在招生阶段排除色盲考生念警大，啊，所以本案似乎有什么有这个对色盲考生的权利的一个过早的限制，过早而不必要的限制，而且嘛，所以整理一下第二点，啊，就是说，如果针对色盲考生却有不适合担任警察的理由，啊，大可等到受训或者分发阶段再去分流去差别对待，啊，其实没有必要一刚开始在招生阶段呢就排除色盲考生念警大。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666号解释，你可以去评析的一个地方。666。可以吗？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45页的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看了一堆这个贫不平等这种问题，好像 有点感慨嘛，哈、哦，会吗？没什么感慨，我觉得在忙下课而已啊。看你啦，看你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45页，哈、哦，96年律师。这社会上就是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啊、哦，是不是？那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有时候你会发觉说，就是常常好像很不如意，哈、哦，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很多人都对我不好，啊、哦，那我这个好像就觉得好像很落寞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啊，哈、哦，好、哦，那如果会的话，哈、哦，那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嘛，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在社会上本来就没有人有义务要对我们好，是不是？好，对你不好的人，你也不用太难，你也不用太这个无法释怀嘛。好，我说没有人有义务要对我们好，啊，除了在这个社会上，除了我们的爸妈，啊，爸妈还有什么？还有我之外，啊，没有人有义务对你们好嘛，是不是？好， 不然，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太难释怀了。那另外一点是说，那对你好的，对你好的面。你也要有点提防的、啊，因为他对你好，他或许是有他的其他的想法、啊，是不是？像最近有放榜嘛、啊，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啊，好，拜个狗嘛，好。好，那我常在讲哈，我常常讲说，这个你等你二次放榜之后哈、啊，第一个恭喜你的人是谁啊？谁第一个找你打电话？高点、啊。高点关心你啊，是不是？那他要你的榜单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说他有目的啊？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是社会就是这样子啊。哦、那这时候你就要拒绝他嘛。好啦，那这个简单谈一谈。那我们看一下45页这个96年律师。96年律师这个考题呢，其实它跟626号解释。观念上是有点像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说这个假设这个甲呢，假设这个甲男在本年度报名参加警察特考，那笔试高居榜首。好、哦，甲乙规定赴医疗机构办理这个体检，因为胸口刺一个什么裸体的人形，跟什么爱你爱在心坎里啊的纹身以及刺青、哦、是这个。算无聊的嘛，是不是哈？老师，你不要在一直扯了哈。好了，我简单谈一下哈。看到事情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故事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不是我有一次去那个游泳池游泳嘛，我看到一个老大，他在刷背啊，他用刷子刷背啊，他刷刷刷，我就干嘛刷背？他的背痒嘛哈。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戴隐形眼镜啊，我叫喵啊，他背后有刺青，他背后刺什么？我就走出去看。他背后刺什么？他背后刺说：“学无止境，活在当下。”哇，一个老大刺中这八个字。可是我看到的时候呢，我本来再往前看，看是谁提的，那不是都会有那个声音。哎，我在后面就被发现了，他就整个甩过来他看，两个都裸身了，然后他就说：“夸小。”我想他在学习啊，他当然一定要学习嘛。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力哦，一起星星国中那种，我俩星星国中哎，我在做读书啦，好像是可能是看我裸体感觉很像是国中生。什么星星国中嘛？那我跟你讲哦，我有个原则啊，就是因为我在中山区的活动哈、哦，那你在游泳池遇到我，你不用跟我打招呼啦。因为上次有一次哈、哦，我也是在那边裸体洗澡的时候，旁边一个同学跟我打招呼啦，就聊起来就问我行政法问题啊。那 大家两个在裸体一样不能吃饭。我拒绝他也不是，好，然后我回答也不是，好，没有必要了，好，没有必要了，这样，真的很怪哦。好了，那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十五页，四十五页呢，这个题目，那他说他有刺青嘛，好，然后他说这个公务员考试的规则就规定说，如果你是有帮派啊、色情等不雅的纹身或者刺青的话，那体检就不合格。好，所以他就被判定为体检不合格。好，但是他申请释宪，但是他问你说哈，可以主张的释宪理由是什么？哎，我问同学哈，首先第一个，本案的区别标准是什么？稍微整理一下好了。区别标准，区别标准就是什么？就是纹身跟刺青的有无嘛，就这样子啊。我说这样也可以哦。不然呢？就以这个考生有没有纹身跟刺青嘛？纹身跟刺青的有无嘛？那差别待遇的权利类型呢？是什么？就宪法十八条的服公职权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去参加这个公务员考试嘛？好，那审查标准大概是什么标准呢？我问一下，跟服公职权有关的，这是重要的基本权，那是属于哪一种阶？严格还是重度还是宽松？重度。好，所以你有去记那个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在美国法上，只要是跟宪法十八条有关的服公职权有关的呢，这个都会审查标准都是所谓的重度这一块。好，那中度的审查标准底下，你就要会去记啊，要追求的目的啊，立法者必须要说服大法官，这个系征法规要追求的目的是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啊，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那手段上必须跟目的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可以吗？好，那今天的目的，同学你要帮他想一下，这样的法规可能有的立法目的为何啊？为什么他要求说你要去参加警察特考，不可以有刺青跟纹身？理由是什么？警察的形象啊，跟执法的威信啊。你说警察后面这刺龙刺凤的，好、哦，总是跟人民会有这个会有距离嘛，是不是？啊，那这个小叮当呢？不成了啊！快下课。那这个目的呢？我们说目的当然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警察的执法的威信啊。警察的一个警察形象，好，跟执法的威信，警察形象跟执法的威信啊。好，基于这样的考量，好，基于这样的考量呢，那我们认为说他会有这样的规定。那请问同学，这样的目的本身算不算是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可不可以算？你可以个案判断，你可以利益衡量，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你是依照我们刚刚的626号解释的看法，626号解释，他认为怎么样？警察形象、执法威信，那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了解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你只要说理够，其实答案其实你才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一样，都可以。公法老师都是要看你那个说理的过程，逻辑有没有缜密啊，不是看那个结论的，了解吗？好，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这样的立法目的本身算是达到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的话，那就过关。好，那手段上就是要去看说，到底今天好禁止纹身或者禁止刺青，好，这样的禁止行为跟上述目的之间有没有实质关联性，要去探讨这样的手段跟目的之间有没有缺乏实质关联性，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说不刺青啊，不刺青、不纹身的，必然就可以达到执法威信？是不是？其实也未必啊。你如果说今天这个警察啊，吃槟榔啊，抽烟，那看起来形象也不好啊，啊，警察。所以是不是说这个禁止纹身、刺青，就必然可以这个？达到这个警察形象提升、执法威信的改善呢？啊，这个恐怕就未必。啊，因为在这个探讨上呢，如果你今天好，这个你一个警察啊，他有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的话， 那还是一样会造成整个警察形象、执法威胁的一个低落嘛。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可能这个题目呢，在目的上可能可以过关，好，但是在手段上呢，恐怕就值得探讨了。我认为说这个手段就未必啊跟目的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了。不是说你只要一禁止了纹身跟刺青，就必然可以达到警察形象的提升。警察形象的提升不是靠这个外在的，是靠他们的这个，靠他们在整个执法过程的那个严谨度、认真度，好、啊，跟人民对人民的这个对人民的一些态度，好、啊、来这个来综合观察嘛。好，那不是说靠那个外在有没有去刺青来加以决定，那懂我的意思吗？警察形象、执法威信绝对不是系注于他这个制服脱下来的那个背后的这个刺青嘛，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我认为在目的上可以合宪，但在手段上呢，恐怕就值得商榷。好，那这是一个律师的考题。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块，有个叫给付行政。国家采取的给付行政，大法官也有去审查，跟平等原则有关。好，那这个地方呢，比较重要的解释就是两号，一个是大法官的485，好，一个是大法官的542。485的重要性是因为大法官提出很多的判断标准，所以它很重要。那542号解释是因为考过，好，法官直接考过这个542号解释。我们看一下哈，485。好，我们讲过这个485号解释是跟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有关，好，就是早期的这个眷改条例。好，那大法官在这个眷改条例里面呢，就谈到两段话。好，那我们再看一次，在46页这485号划线的地方，好，他说，今天国家要采取给付行政。好，这个措施呢会涉及到国家资源的分配。好，那立法机关就各种社会给付的优先顺序、规范目的、受益人范围、给付的方式及额度，享有什么，画起来，享有充分的形成自由。好，那斟酌对人民保护照顾的需求以及国家财政等社会政策考量，制定法律，好，将福利资源为限定性的分配，啊，这个没问题。重点是什么？立法者有广泛的形成自由，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看到下一段。但是鉴于国家资源有限，有关社会政策的立法必须要考量国家的经济财政状况，好，依照资源有效利用的原则，并且要注意与一般国民间的平等关系，好，就福利资源为妥善的分配。对于受益人范围的决定，也要斟酌其财力、收入、家计负担，好，以及需要照顾的必要性，妥为规定。好，画起来，不得仅以受益人的特定职位或身份作为区别对待的唯一依据。好，因为这一号解释就是什么？这一号解释就是以这个官阶的高低，官阶越高的给越多。好，那这个其实就完全不适当。好，那这个关于给付方式及额度的规定呢，画起来哈，要力求跟受益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当，不得超过达成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给予明显过度的照顾。我们讲过，这是什么？比例原则的适用，啊，比例原则也适用在给付行政，啊，国家提供给付行政呢，也要受到比例原则的适用，不得明显过度的照顾，啊，不得明显过度的给付。好，那今天在47页呢，我们就跟你谈到这个解释的一个会诊。好，那我只跟同学谈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48页，好，48页这一块，因为这个解释其实再直接考这个解释几率不高，因为太早的解释。好，那更何况相关法律都已经修改掉了，就直接再考这个解释的几率的确是不高。但是这个解释，这个黄兆恩老师呢有提出一些评析，我觉得这个评析同学可以把它掌握住。好，黄老师跟你讲说，这个解释呢有涵盖过窄跟涵盖过广的问题，我们稍微谈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黑板哦。可能今天国家在从事这个社会福利事项的时候，他会思索说，社会上呢需要照顾的人很多，流民需要照顾，灾民也需要照顾，啊，眷村的居民也需要照顾，某些也需要照顾。好，那今天呢，细征的法律呢，只有针对什么？细征法律只有针对这个眷村的居民来加以照顾，就是这个细征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眷改条例。目前简单讲，目前的法律只有针对这个眷民，假设只有针对眷民来提供给付的时候，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质疑说，你今天呢这个法规呢有涵盖过载的情形，你应该要去包括灾民啊，去包括流民啊，怎么只有谈到这个眷村居民呢？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黄老师跟你讲说呢，如果一个给付性的立法有涵盖，它叫涵盖过载。什么是涵盖过载？就是照道理讲，国家应该是这三群人都要照顾啦，而且嘛，就是眷村居民、灾民、流民，如果都是需要照顾的话，照理说应该是三个都要提供给付才对。好，那针对这种涵盖过载的情形呢，黄老师跟你讲说，一般违宪审查是容许立法者一次走一步。什么意思？什么是一次走一步？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苛责说，不会太过苛责说立法者呢，啊，怎么这一次只有走到眷民这一块，而还没有给予灾民跟流民。啊，这种给付性的立法本身原则上是容许给立法机关呢较大的裁量空间。啊，我们容许立法机关一次处理一案，而且一次走一步。好，看到这个讲义的地方，他说哈，涵盖过载这一块哈，他说对于其他非眷户的一般国民，尤其是经济上弱势而有救助迫切必要的流民或者是灾民，好，那眷改条例的确是显然涵盖过载，但是对于受益性法律有发生涵盖过载的不平等的情形的话起来哈，考量国家财政资源有限，那通常会容许立法者画起来采取一次走一步提供福利。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立法者是有选择自由的，啊，立法是有裁量空间的，啊，他目前涵盖过载，没有给予灾民跟流民，啊，并不会因此被宣告违宪，这第一个，啊，但是呢，第二块就不是了，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是说，在眷村居民里面呢，你是什么？你是需要照顾的，你也提供；你不需要照顾的，你也提供。像这些官阶越大的，啊，这个官阶越高的拿越多，啊，这个拿越多的福利，这显然是不必要。好，啊，针对这一块部分呢，黄色的部分呢，的确是有涵盖过广的情形，在眷改条例里面有涵盖过广的情形。那涵盖过广的情形呢，这一块，这个黄老师就认为说，那大法官，你就要积极的介入，直接宣告他违宪。直接宣告他违宪，没有必要再尊重立法裁量，而且呢，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讲义的部分，眷改条例里面所谈到的原眷户的分类标准，啊，它是以官阶的高低，啊，作为区分，啊，官阶越高拿越多，啊，那必然会发生涵盖过广的违宪，啊，那这种第三行，啊，法院对于这种立法涵盖过广呢，啊，是可以进一步控制，没有必要放手，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涵盖过广的受益性立法就直接砍掉，涵盖过载的受益性立法，你尊重立法裁量，让他一次走一步，可以懂这个观念吗？把它掌握住。好，这种是给付行政在平等权审查上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542号解释这个部分。542号解释是涉及到这个翡翠水库的迁村计划。好。当时呢，在翡翠水库下游有一些居民，好，那今天这个主管机关基于下游这个水库下游呢，尽可能不要住人，太危险，那所以就希望这些下游的居民呢，可以来搬离家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542号解释。这个解释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考题好了，看93法官。好，因为这个考题就是法官的 这法官考题就是52号解释的案例，好，他说自来水法第11条有规定，好，自来水事业对水源的保护可以是需要呢，然后你直接看到第11款，他说其他足以有害水量水质的情形呢，他可以经主管机关来公告，好，公告，那主管机关就依此授权订定公告，好，水库集水区迁村作业实施计划，好，那其中规定说有关安迁救济金的领取对象，好，它的条件是什么？水库完工前1年。好，有涉及于当地，涉及于当地，那经当地户政机关查证有实际居住，好的所有权人，好，那甲呢是事实上有居住，好，但是怎么样，他下一行他没有涉及，那就有意思吧，他是有居住但是没有涉及，有居住没有涉及，好，那因此呢他的申请安迁救济金就被驳回，好，他跑去打大法官解释甲的申请是否合法，有无理由，好，我们看一下，哎，申请是否合法谈什么，申请是否合法就谈5条1项2款嘛，就是大法官法的5条1项2款嘛，有没有人民好，针对确定终局裁判适用的法令有违宪的情形来申请释宪嘛，就是有没有符合大法官法的5条1项2款嘛，好，好，那今天这个题目的区别标准是什么，区别标准它是以有没有涉及为区别标准吗？可以吗？就今天这个，你看到这个什么？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它是说以水库完工前1年有涉及，好，以涉有涉及，那为这个领取金额的这个标准嘛？所以它的标准是涉及与否。这第一个，那差别待遇的权利类型是什么？安迁救济金的领取，啊，安迁救济金的领取，这跟人民的财产权有关。啊，这第二个，好，审查标准的决定呢？审查标准决定，你可以讲说哈，在大法官的542号解释里面，52，这个解释大法官是采一个比较宽松的审查标准。那用语上呢，接近宽松审查标准。好，好，那也因此呢，最后呢，他认为说呢，本案的目的是合宪。好，目的是合宪，那手段呢也是合，手段也是合宪。好，来，让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样讲你可能会没有感觉。你看一下52号解释，这很快看过去。52号解释。你看一下这个，划线完，划线完的地方，划线完哈、哦。他说，52的话就把它划线完，啊、哦，1、2、3、4、5、6、7、8第八行，啊、哦，他说查上开作业实施计划当中关于安迁救济金的发放的规定是一种给付行政，好、哦，那为了补助居民迁离集水区。好、哦，那停止区域内的居住、作息等生活活动，以维持集水区的水量、水质的洁净以及安全。啊、哦，目的是正当，这样可以吗？啊、哦，所以目的呢，他认为这样的目的是正当。基于这个水质，啊、哦，水质的洁净，啊、哦，水质洁净等等的考量呢，他认为目的是正当，有限。简单整理啊，就是说基于水池洁净啊，啊，这个相关的目的是正当的哈、哦。那他要跟你讲说呢，其计在排除村民的继续居住，啊，自应有居住的事实为前提，啊，而其认定的依据呢，涉及仅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啊。那前开计划竟然仅以涉及与否作为认定是否居住于该水源区的唯一标准，啊。将使得部分原来事实上居住在集水区内的迁移户呢，仅因未涉及而不符合发放救济金的规定，就认为呢，啊、哦，他说虽不能未有违平等原则，那什么意思啊？就本案呢并没有宣告违宪哦。他说虽不能未有违平等原则，就等于是合乎平等原则啊，但未顾及其他居住事实，毕竟有限周缘，啊、哦，所以类似一个警告性解释，就是合宪。还是合乎平等原则，啊，但是要求要检讨改进， 可以吗？好，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他是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好，这是涉及，就是有涉及，就是无涉及，好，那实际居住，有居住，无居住，可以吗？涉及跟实际居住，好，那今天细真规定是什么？细真规定是以涉及，细真规定是以这个涉及为标准的、啊，只要有涉及，而且要有涉及要有实际居住了、啊，有涉及又有实际居住，这个才算，那其他都不算，对吧？我这个橘色的部分是什么？是法规啊，细真法规是这样讲，有涉及又有实际居住的这个才算，那其他什么？其他都不算。好，但是今天这个甲是什么？这个当事人的情形，他是有居住，但是怎么样？他没有涉及，就是本案当事人，啊，写清楚一点。本案的当事人，他是这一块，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就是懂啊？啊，就是今天法规上是说有涉及且实际居住的才可以嘛？好，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没有涉及，但是你有实际居住也不行哦。问题是这个甲就是什么？这个当事人就是没有户籍在这个地方，但是有实际居住啊，了解吗？依照这样的标准，还是拿不到救济金啊？他不服气啊，我都有住，为什么不能够拿？户籍在别的地方，那有什么关系？好，那所以这个本案当事人是不服这一块。那大法官是说，这样的区别本身还是合宪的，啊，只是要去检讨改进而已，了解吗？好，好，那手段上，大法官也是认为什么？是手段是有助于。细真分类的手段呢，是有助于上开目的的达成，啊，上开目的的达成是有助于目的达成。好，那我今天要谈的是什么？考试的时候，由于这个解释会考，其实老师不是要你只写五四二号解释，因为五四二的确是有争议啊，怎么会宣告它合宪呢？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黄色的部分呢，就是要跟你补充说，如果考到这一块的话呢，你要去检讨这个五四二号解释。好，首先是在这个审查标准上，哦，审查标准上，学说上有认为，这个解释应该要采中度才对，至少是中度。为什么要到达中度的标准？理由在于说，哦，今天这个给安迁救济金，要当事人搬离家园，是国家强迫人民迁村。啊，国家强迫人民迁村的话，那这个等于是对，同时也对人民的这个居住迁徙自由有所限制。好，今天是本案是什么？本案是国家强制人民迁村。好，国家强制人民迁村，所以这同时也是涉及到居住迁徙自由，宪法第十条的居住迁徙自由的一种干预。好，所以只是单纯的宽松审查标准是不够的，至少应该是中度个案判断才对，了解吗？好，这是学术上的一个看法。好，认为说至少是中度的审查标准，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点呢，要请同学去检讨这个手段。哦，手段上其实本案有什么？本案其实有涵盖过载的问题嘛。啊，本案有涵盖，法规有涵盖过载。哪里涵盖过载啊？我刚刚讲过啊，就是他针对黄色这一块并没有去处理到啊。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实际居住，你就应该给他安迁救济金的发放，了解吗？本案法规这个受益性立法有涵盖过载啊，他应该要去规范到这种有实际居住之人，啊，只要是有实际居住就可以拿救济金才对的，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手段的规划上呢也不够精确。再拿去吧，谈这两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地方。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你结束这个给付行政的这一块。好，那接着是什么？接着是请同学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这个51页，劳工请领退休金这一块是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有 帮你整理这个596号解释啊。这个考题是去年政大法研的考题啊。那其实不是只有政大考过，在北大也考过这个题目啊。所以同学如果要去考政大跟北大，你可以再复习一下这个596号解释的部分啊。好，那最后还剩下一个国家责任跟平等原则啊，56这一块呢，那我想我们就明天再讲好了，因为明天还有课嘛，是不是？明天早上跟下午嘛，好，还有两堂课嘛。那请同学就第二回带来，第三回我想应该上不到了，应该上不到，就先这样子，明天早上见，拜拜。 好了。